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被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元帅称号五周年，庆祝金正日大元帅诞辰75周年瑞士筹委会，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瑞士筹委会、瑞士朝鲜委员会和瑞士主体思想研究小组近日发表了联合声明。声明指出，金正日大元帅是粉碎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追随势力对朝扼杀阴谋活动的传奇式白头山统帅，朝鲜的一切成就都是他实行的先军政治所带来的光辉结果。